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Hello, dear listeners. Warmly welcome to this new edition of FM Lifestyle. This is Chloe. And this is Gail. And today it's Thursday and we are here live. Yeah, so we're here on live. And I know you love reading. You read a lot of books. So I read a lot of books. I have a book everywhere. I usually have one book near my couch, one book near my bed. I have a bunch of cooking books that are always marked with the recipes I want to cook inside a kitchen. Oh. And just in February when I came back from UK,to see my brother, I had a suitcase full of books. So that's usually my overweight. When I'm flying back from abroad, my overweight is generally books. All right. So that's kind of well explained why you are so knowledgeable. You know, you know everything. Pretty much whenever it's a topic, you can just have a long talk. All in the book. Sorry about, you know, such kind of a stuff. Yes. So, but where did you get all those books? So this is something interesting because I think books are remarkable.Because they're remarkable, but also because they come from bookstores. And one of the first places I visit in a new city when I travel someplace, are bookstores. Because every city has its own bookstores, and they are all very different. And people do a lot more today in bookstores than they used to do before. Maybe you walk into a bookstore, you buy your books and you go away. You might find a coffee shop around the corner and sit and read, or a park and sit and read. But in the last few years, you know, with online reading and with the bookstores did get damaged a little bit financially, they had to reinvent themselves.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whether it's New York or Cambridge or Shanghai, bookstores are reinventing themselves as other places. So they offer event spaces, they offer other products like design-related items, and many of them are now integrating food.And even coffee, and coffee is a huge trend right now in China. Yeah, exactly. You're telling the fact because I still remember a few years ago, just because you mentioned like an e-book or online bookstores or down, whatever, all those websites, they really grab the big share of the market. And all those actual bookstores in the cities, they couldn't live through the harsh winter. So some of them, even including some big name brands, they chose to close, sadly. But recently, we can see all the bookstores,they brought back to life. Coming, you know, back. Yeah, they're coming back. Started with some Beijing brands who actually started to have 24-hour open bookstores. Yes, Sanlian, sort of like that, in shopping malls, in office buildings, everywhere. And yes, you're right, because they're not only selling books, but also coffee, food, even some clothes, you know, souvenirs, sort of stuff. Some designer items. The idea is that they in integrating lifestyle and books. And books are a really important part of lifestyle because...We read, we learn, we want to experience, and then if we can add to this some beautifully designed items, some gifts, some logical games that you can see in a lot of them, and of course, food and drink, then we get a full...cultural experience. 是的，那根据现在的一个数据统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杭州和宁波这八个城市呢，共有2780多个书店的品牌，其中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书店品牌呢，它是连锁品牌，也就是说它有很多门店，这样的一些品牌呢大概是占比 4.2%， 而剩下的呢都是一些独立书店，独立书店呢他们可能只有1到2家门店，占比呢是高达95%以上。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一家独立书店的创始人，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严胜勇先生，您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 Books 创始人严胜勇。 对，严 Books 这个名字哈，是不是和您的姓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您姓严嘛，但是是那个姓，就是一个门里头三横的那个字，但是这个严 bookstore 是言语的言。 对，是有一点谐音的关系，但是我们是取名单一一个严字，是希望我们的书店定位是通过出版物，然后让这个城市的设计师、年轻人、创作者能够有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空间。 嗯， 对。 刚才您提到了您的一个目标的受众哈，设计师。那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独立书店很多很多，那它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可能才能够脱颖而出。那严 bookstore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建厂？ 我们起初其实不是想做一个传统的书店，然后也跟我的工作经历有关系。之前一直是在做国外艺术设计类出版物中国区的发行，所以对这方面相对熟悉一些。然后我们就是想通过定位自己的精准的顾客的群体来做这样的一家店。那目前我们主要是服务对象是从事设计、摄影、传媒这个行业的人群。 You know, girl, that's for us,、 exactly. for media people, right? So media, they're focusing right now on media design and、 Art? photographers. I think this is one thing that is also another hobby that is on the rise right now. We said people are enthusiastic about coffee.A lot of people are enthusiastic about photography now,、 mm-hmm. especially since we have so many channels to share pictures, online, social media, cloud system. And a lot of people are now picking up some nice equipment, nice cameras, and are picking up photography as a hobby.、 Mm-hmm. So photographers can also find some professional, books over there. 可 是我最感兴趣的是你刚才说的，你们那边关于美食的书比较多，对吗？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定位的这一群体的人，相对来说更喜欢阅读，更对出版资讯，然后有一个比较敏感的触角。然后我们除了这些非常专业的出版物之外，我们还提供了很多生活方式类的书，包括咖啡、美食，对，这些都是和国外的。一些大都市同步发行的，比如说我们在柏林、在巴黎或者是在东京能够看到一些 最新上市的书， 对对对，好看的 就可以出现在 Yen Bookstore 里头。 对对对， 哇，那太酷了！那这样的书它是原版英文图书，或者是比如说日文图书，或者当地语言的图书呢？还是说会翻译成中文版本？ 我们都是原版引进，就包括日文版、英文版都有。 So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foreigners who are listening to this. This is now a great source to find books in English because this is something that、mm-hmm. is still a little bit difficult in China. We can find just about everything, but simply because less people read English here,、 yeah. for the big bookstores, it just doesn't pay off to import large quantity of foreign language books. And over there, we can find whatever book you're interested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 So yeah,、 English. Not only books, but also journals, right? Yeah.所以除了书还有杂志 吗？ 其实杂志会占到我们整体的分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因为我越来越发现现在城市里面的年轻人喜欢阅读杂志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对、 哦、 所以其实我们杂志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会有什么样的杂志？比如说一说到什么原本杂志，大家就想到说 Economist, Time, Ella, sort of like that. 就是一些比如说什么时装方面的，或者是 Time 杂志、经纪人杂志，这些都有吗？ 没有。其实杂志和我们选的书的品类也是同样的，我们都是经过选择的，并不是老少皆宜的大众杂志。 嗯。 也是会偏向于设计、生活、艺术。这些方面 哦、OK 好的 They're all lifestyle related magazines that we can find over there 嗯，刚才您说到哈，就是全球最新出版的一些图书或者是期刊你们会同步的发行，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哎，在美国或者在哪个地方它是 best selling， 然后到你们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比方说有什么样的书？ 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以出版社的出版物来举例，比方说其实我们选品并不是大众畅销的品种，包括国内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品种一样，我们是会精选我们定位图书定位的顾客群体的需求，比如说设计师喜欢关注的哪几个出版社，那这几个出版社他们当季 出版了哪些品种，在东京、在柏林、在巴黎同步上市了哪些，这些我们都是可以保证同步的。比方说我们经常设计师关注的，比如说 Fiden， 英国的 Fiden， 还有那个德国的 Gestalten TH Thames and Hudson， 这些都是在国际上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出版社，因为我们跟他们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可以比较早的了解他们的一些出版计划，然后确保我们在我们书店上市和在国际上市是同步的。对， 这个很重要哈。你刚才也说到了很多的这个书籍呢，其实是和比如说艺术啊，或者是设计啊等等生活方式相关的。那我就想知道，去你们书店的人是不是也是精准对位的这样的一些人群，都是一些文艺青年类的？ 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书店的顾客的共性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是从穿着打扮上，还有从他们的举止喜好上面，都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就比方说我们可以很精准的从我们的出版物的购买人群上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有特别相似的喜好。 比方说 喜欢，举个例子，喜欢买 Popeye 杂志的这些男生，他们从着装谈吐，从购买习惯上面就会有特别相似的。比方说他同时购买了 Popeye， 然后也同时购买了 Go Out， 就是这几份杂志都是他们共同喜欢的。 这样的人会长成什么样子呢？ Chloe is looking for handsome guys. Chloe is mostly looking for handsome guys. No, I'm just curious. 有机会的话，两位可以去我们店里去感受体验一下。对，去。 我猜测可能是他们会有自己独到的品味， 对 吧？对 对对对。 一看就是可能不会是随大众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无论是穿着还是他们的 fashion statement， 对对 ，their own style. And before the show started, we just talked about the great fun of sitting inside a bookstore and reading the books.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common, has been very common in cities like New York and London, across the UK actually for years, not in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but in the last few years,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back to that, which is picking up my books and staying inside the bookstore. 那现在有好多书店，他们就是给读者不仅是卖书，也给你提供一个翻翻书的空间，对吗？ 对对对。 那你们在那边设计的，我看照片，所以我觉得是比较靠那个自然光，对吗？好多是 sunlight， natural light， 就是自然光。 对。 可是你们给读者设计的什么样的空间？ 我们的书店的空间是非常开放的，就我们提供的咖啡区域和书的部分是完全融合的，大家可以在选书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需要休息一下，可以随意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座位。对，然后我们提供的出版物不像很多综合书店，有一些很金贵的书就完全塑封，不要让顾客看，怕把它搞坏。我们不会，我们会如果顾客有需求打开看的话，我们所有的书都是可以看的，因为我们相信来到这家店的顾客是我们想要的顾客，不然的话他是不会进到这家店，所以 他们也会爱护那些书。 对对对，对。事实上我们经营了快两年的时间，我们的图书损耗率非常低非常低，基本上没有说因为这本书被翻坏了卖不掉。对。 那可见你刚才说到哈，你们的读者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共性，这一批人呢，他真的是爱读书的人，他真的是珍惜这样的一个阅读的体验哈。其实我们也知道，刚才我们说了，他除了书，然后本身比较有吸引力，他有他的专业性，另外呢，这个阅读的空间，咖啡的设置，就可以提供一个非常闲适的一个读书的氛围。同时我们也知道，其实一家书店成功与否，它和书的这个排列有很大关系。比如说一本书，它可以放在一个，比方说一个名人传记吧，它可以是放在名人的那里头，比如说当代作者、当代作家，它也可以是，比方说鲁迅，它可能是和鲁迅相关的任何的东西放在一起。你们书的一个陈列的一个方式是怎样的？ 对，书的陈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书店的陈列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们没有给每一本书做类别的 分类，很明确的分类。这样考虑是因为首先我们那个空间的不是非常大，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考虑到每一本书都有它独特的地方，我们希望进到这家店的顾客能够顺着我们的书架看到我们选的每一本书，然后同时在陈列上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选题，或者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不同的事件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们会有一些推荐的选题，就像出版社的编辑要编一本书一样，非常用心的去把这个同系列同类别的书把它集合在一起，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嗯， 对。 Pretty much like the curators, when you're designing an exhibition, yeah. you really have to pick up the exhibits and arrange them according to a certain like logic order. So they pick up the books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range books according to like a very natural, very beautiful order. So you can reach to certain books. Logically, and, we'll find yeah, the next book. That's really yeah, curating, related like books. You just mentioned. That's not really stalking. That's curating. When yeah. you think about the customer experience.我就跟你说一下这个地方，因为你们不是在王府井，也不是在三里屯， 对， 也不是在前门，也不是在南锣鼓巷，你们现在在青年路，然后青年路这个地方很长时间算是可能是 人流量没有那么大、 而且却好多就是家庭住民住， 对， 最近这三年不仅是好多咖啡厅餐馆还有一些艺术类的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搬到青年路那块儿。 对。 那这个地方可能是我们住在北京CBD 或者那个市中心不太在乎这个地方。青年路这几年有什么变化？ 实际上青年路现在已经是我觉得是非常丰满的一个文艺青年聚集的一个小地方，然后因为它后边有几个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咖啡馆，然后小酒吧，对，然后随着我们书店的落地呢，然后大家又多了一个选择去书店的一个地方，然后包括您刚才提到那边的居住的人群，大多数也和我们定位的顾客群体很 相似， 很相似，因为大多数在从事影视传媒行业的或者是设计行业的，那边给我感觉是比较有活力的一个地方。 嗯， 而我们选择的那个地方是在一个相对闹中取静的，因为它离地铁很近，交通也很方便、那又不是那么吵闹的一个地方。 嗯， 对。 So maybe this is time to explain to our foreign listeners a little bit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some districts of Beijing.The place where this shop is, you might expect, okay, so cool, designers, photographers,、chefs, put it in San Li Tun. No, it's in an area in Beijing that up until 3 years ago was very quiet, very kind of like white collar, 9-to-5,、family oriented, residential area. Residential, yeah. And what happened、in Qingyan Lu, this area that is actually east of the East Fourth Ring Road,、between East and Fifth, East Fourth and East Fifth, is that over in this area in the last few years opened, first of all, a lot of the tech companies like Sina Video,、they opened over there. But some of、the biggest studios, especially we talk about online production, a lot of the media companies have moved to three big media centers that are located along the East Fourth Ring Road. And that brought over to this...originally a little sleepy neighborhood,、a lot of life and a lot of action. So it's not just that restaurants and bars and a lot of concept businesses are moving there. Also lifestyle and design related businesses are there now.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的一个文化的氛围。 Yeah, 对， 因为人群都是类似的，然后大家的阅读习惯、生活方式都是类似的，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群的聚集效应。 对， 我也知道现在很多的书店哈，除了精英图书，刚才我们说简餐啊、咖啡啊，或者是一些文创产品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经常举办一些读书会，或者是签名会、读者见面会等等。 Yeah.对， 你们书店也在这样做吗？ 其实我们并没有举办很多阅读分享会，我们更多的是举办比如说艺术类的小型展览，创作者的小型分享会，因为我们的服务的人群 大多数不是传统式的阅读，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资讯或者是学习的创作过程，是这一类的需求， 就 所以我们是累积了很多在北京的从事创作行业的人群。比方说我们最近有举办一个干花花艺的作品分享会，对，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植物染的一个分享，也是一个年轻人在做用植物的那个染织做的一些画，对， 有很多手作哈，还有一些工作坊这样的一些形式。我举两个例子，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里头，我发现有他们书店的常去的读者，有两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是以前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罗宾。 Oh, 罗宾你也很熟悉。 That sounds like a place for him. I was thinking the moment I saw the design, it really sounds like a place for him. Definitely yes. 对 罗宾老师，差不多最少每个月会去我们那边待一下午，然后买一些书，喝点咖啡。 我看照片，我看这个地方的风格特别适合他的风格。 对 我现在知道他的人群这个群像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都是那些文艺青年哈，自己对生活有很多自己的见解。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采访过的高调硬物。Riso 的创始人李想，对，这也是设计行业的一些这个从业者， 对，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聚集的效应，他们其实之间也可以有很多的一些火花。 对，所以我们其实跟李想也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也是从买书，因为我们聚集了很多设计师这样的顾客，慢慢的会变成朋友，顾客从顾客变成朋友。我觉得作为一个城市里的独立书店，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我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对， 嗯，最后哈，我想问一下两位，我们来分享一下，就实体书店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到这个实体书店读书和自己在床头摆一本书，自己在家读，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If you ask me, it's a world of a difference. I don't think any city can survive without bookstores. I think we can survive without a lot of things, but not without bookstores. Yeah, bookstores are sort of like a culture landmarks, right? Exactly. I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aving or not having culture in your city. 您呢？您觉得呢？到书店读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去实体书店，它更多的是让你有一段时间能够，比如说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实体书店，然后你突然进去之后，可以让你很快速的感知到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从杂志上，从书的选题上，你都能够很快速的去吸收一些东西。而在我们在现在网络上碎片化的，你是很难去这么集中的去感受到一些知识的变化的。 嗯，去感受一个行业的变化、 yeah. 趋势的变化和整个世界的变化、 I、 那我们不得不回到书店了对吗 I strongly recommend it, especially if they have good coffee inside and a beautiful sunlit space, a couch to sit on. Who knows, you can even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and make friends in a bookstore. Yeah, run into some people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in. I'm sure this is also a romantic place to meet, you know, boyfriend, girlfriend. Yeah, and they're share the common interests with you.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和严寿勇先生，也就是严 Bookstore 的创始人，一起聊了很多关于书店的一些事情啊。独立书店确实呢，现在城市的文化的消费里头呢，占据了很重要的比重。Yeah.那也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回到书店，其实不光是为了寻找到一种过去的一种感觉，一种内心的宁静，其实更多的它也是一种社交的方式，或者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yeah, 对， 好，谢谢。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谢谢两位老师。 好， Thank you. Buy some books. Well, that was us live for today on the Thursday FM、mm-hmm. Lifestyle. See you again same time same place tomorrow. Bye bye. Far away. Special thingsI compile each one there to make you smile on a rainy day. They can say it all sounds crazy. They can say we've lost our minds. I don't care if they call us crazy. Colors fill my head.